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啲中产团都唔有错啊！即系啱啱同啲中产啊，我去嗰阵唔知噶，话声听啊，去完之后先知原来呢班系中产嚟，话声听都颇为几有啲货啊，话声听啊。咁啊，事完咧就系、是、有网友咧就喺聊天室啊，唔系聊天室，喺微信我都话啊，牛哥佢想话出嚟玩，佢话好少去玩嘅，通常去澳门玩嘅啫。啊，咁就话想跟我出嚟玩下咁样，咁我就话冇所谓噶。星期本来我谂住咧就载埋佢哋，不如去阿碌嗰个团嘅。啊，提我话先，阿碌又搞团啦。 嗯， 啊，应该但系节目出街嗰时已经去咗啦。啊，应好似话去沙咀，唔知定解，因为今日我见到个聊天室咧，佢哋又系话搞团啦。啊，聊天室之后咧，仲有可以爆话嘅，咁样有啲赛后报告嘅。啊，应该咧就来自朗尼嘅。啊，朗尼咧就留咗个赛后报告，几捻过瘾嘅。佢个报告好短嘅啫，佢话搏捻完之后咧，就同条女讲：我劲捻劲啊！问条女真系面红啊！屌，我就唔系知点解啊！我嘅呢段我写出嚟，我见到佢写出嚟，我觉得几好笑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OK， 唔好讲佢，咁亦都冇讲阿碌个团，因为我应该冇得参加，因为星期五我要翻工。OK。啊，咁其实我讲嗰日咧，佢未去嘅，但系节目出街佢去咗啦。OK， 啊，咁啊又讲翻啦，咁啊就网友喺微信嗰度就嬲我玩，佢话未玩过，咁啊问我可唔可以同佢去，咁啊话得啊，我就冇问佢咩不值噶啦，咁我就谂下啊呢班新嘅，有到1500蚊就太贵啦，如果系水都系嘛，如果去阿表妹度，沙湾表妹度。咁啊，七嚿水又太平啦，咁啊，不如去金 X 城啦，咁样又喺沙湾嘅，咁呢间场就好少少啦，咁样，咁我就话，饮酒七嚿，过夜1000，你哋有冇问题？佢话冇问题，咁我哋就订房去啦，咁我哋去之前咧，首先咧就系、是、就系搵齐人，搵齐人就订酒店先啦。系先，而家系，我都系订咗酒店先，先慢慢揾女就会好啲嘅，吓，起码有啲咁样坐下啦，有啲 hea 下啦，咁啊讲啦，咁啊你通常我订酒店通常喺携程订噶嘛，咁、我订开嗰间咧就叫做锦 X 啊， 系 或者 X 河酒店嚟嘅啫，吓，咁咧连续三日都俾一条捻样包咗， 哦，成间啊， 成间酒店，冇三日都冇房。 哇！ 由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啊，唔系啊，四日啊，连俾人包四日啊，四日都冇房，咁可能系有人结婚啦，或者可能搞嗰啲presentation啦，可能系咁，因为佢哋都有个会议厅。哇！咁几捻犀利，四日都冇房就包咗成间酒店。咁啊系嗰间，因为嗰间酒店叫喺沙湾嚟讲叫最靓嘅啊，咁啊租唔到啦，咁啊勉为其难就租喺斜里面嗰间。即系我话好似炮房嗰间啦，辣到砖啊，辣到砖，或者就租辣到砖就平啦，220几蚊啊，咁啊租酒店，跟住同啲网友去同两位网友再食嘢啦，咁啊咁样点样介绍到网友咧？有一位就迟啲会啊，佢而家身处北京噶啦，佢嗰日咧就谂住同我哋饮完酒，第二朝佢就走啦，所以个佢咧就冇坐冇阿女博嘢嘅。咁另外一位又叫佢咩名好呢就叫佢设计师啦。哇而家我啲网友几得犀利，设计师啊大佬，有设计师。咁啊设计师啦，咁啊佢啊过夜嘅。咁啊跟住呢我哋食嘢之嗰时候呢，咁啊去返去北京嗰个男仔叫咩名，又叫咩名好啦，就叫中兴啦、啊、中兴通讯啦、啊、中兴啦、啊、中兴啦、啊。我叫中兴啦，咁中兴话：，哎，我仲有个朋友嚟，可唔可以一齐啊？我得夹钱啫，系咪先？有乜嘢唔得啫？系咪先 ？OK， 咁啊咁事完咁我去啦，咁啊食饭啦，咁啊食饭等，我又嗌翻阿助理黄燕，咁啊我叫黄燕帮我攞台啦， 咁大概黃燕八點半到咧，就已經去到大排檔揾我哋啦。因為我哋可以大排檔食食嘢啦。咁因為我阿鍾興就未有個朋友未嚟到啊。咁我話等下佢咯咁樣。咁黃燕咧就即刻走咗去訂台啦，攞台啦，其實一早攞咗噶啦，佢就上去等我哋啦。咁到阿鍾興個朋友嚟到啦，咁不如我就叫佢律師啦，幾撚緊要？呢班人乜撚嘢人嚟嘅？話俾你聽，真係黐撚線，有律師有設計師，呢啲即係冚飯中產嚟啦。OK， 嗱，咁跟住咁啊，跟住跟住我哋，因為律師遲到啊，律師遲到，咁啊佢唔係遲到嘅，唔想嘅，因為佢搭車嚟嗰時候已經太耐啦。我哋就9:09啊，等到9:09先至上去，係點樣？係助理黃燕落嚟叫我哋上去。即系点解咧？跟住话，因为其实间场咧9:00开始睇女嘅，吓、啊、我哋迟咗九个字咧，佢就阿黄燕就落嚟话，快啲睇啦，快睇女嘅，咁咪冇女噶啦咁样，吓、啊、或者冇靓女啦咁样，啊事实最后都系啊，啊咁啊未讲之前咁啊上去啦，咁、啊、其实咧黄燕啊非常之好嘅助理嚟嘅，或者个真系系成日要做妈咪啦，佢非常之好，就点咧？佢知道我哋嚟，佢咧就拣咗5樓俾我哋，吓、啊。五楼系乜嘢呢？五楼就系小姐休息室，啲女仔就喺嗰度出发嘅啦。即系如果我哋早去咧，所有女仔就基本上我哋睇先嘅，我哋五楼呢层睇先嘅。OK， 好彩我哋迟去，啲女就落细一4321楼啦。啊，咁跟住等佢哋再上翻嚟，又已经迟啦。咁样，咁啊睇女啦，咁啊睇系一路睇，哇，一路都系扒嚟嘅。啊，你记住1000蚊过夜噶，一路都系扒嚟嘅。咁喺沙灣嚟講呢間場月最貴㗎喇 ,ok, 嗱全部扒頂唔順，嘩乜撚嘢人都有啊，或者你啲嚇撚死你冇啊，係起唔好快嘅。而且女又唔多，以前你睇親女都係起碼5-6件啊，2件、3件、4件啊，就係4件全扒都好撚少可㗎啦。跟住無啦啦黃燕呢就帶咗一件都樣貌幾標誌嘅。咁大家睇好似未夠稱咁嘅樣嘅。啊靚女嚟㗎靚女嚟㗎。跟住佢阿黃燕呃俾我坐啦，因為通常咧佢點解會呃俾我坐先咧？因為佢知道我做 host 啊嘛，即係我係大佬嚟噶嘛，有冇程度喺嗰度係咪先？我埋單噶嘛，咁、啊、就呃咗俾我坐先，咁其他人就會坐噶啦。佢成日啲媽咪都係咁諗嘅，都係咁諗嘅。佢又唔知啦。通常我就希望我啲朋友坐曬先，然之後我坐嘅、啊、我就諗啦。但啲媽咪唔會理嘅咧，一定呃咗俾我先噶啦。咁我。咁我問嗰條女，你夠18歲未㗎？我就第一時間問㗎啦。跟住呢阿黃燕話夠啊夠啊夠夠夠。咁我話夠啦嘛，坐低。我嗌佢坐落嚟啦。跟住我就問佢攞張身份證睇下。跟住佢話我唔夠㗎，我17歲。即我話你真係我走啦。跟住我就阿黃燕冇搞啊，冇搞錯，你明知我啦。我40幾歲人啦、啊、大佬。你搵住10幾歲㗎俾我。啊點知個律師鍾意㗎。不算啦，或者咧， 唔律師大多數都係咁樣， 大多數都係咁啊，即係除咗貴司傑之外， 啊、你知道兩位立法會議員都係 啊，咁係呢啲律師通常都係中啲幼稚啲啊，呢律師中意咁啊，唔好意思太遲啦，咁樣太遲啦，咁樣咁啊算啦，咁又睇，咁啊中意designer 即係啊設計師就揀到啦，咁啊阿鍾興又揀到嘅，咁跟住律師啊最後都揀唔到嘅，喺最後都揀唔到。OK， 咁跟住咧就跟住阿黃爺帶咗一件咧，即係有啲似，就我一講一似邊個啦？戴眼鏡嘅女仔，戴眼鏡嘅，有一次有一個似我同你識嘅女仔，但唔講得邊個嘅，知邊個啊？ 我應該按估到啩。 我夜晚翻工幫我做節目嗰、那個，打、啊、你就知啊。OK， 得啦，唔係靚妹喎、 啊。我知。 啊、成熟啲嗰、那個、 啊，我知，繼續 你知啊 ，D 字頭嗰、那個、啊、 ，OK 有啲似佢嘅，話俾你聽 ，OK， 啊，似啲、okay, 女主播嘅，話俾你聽 ，OK， 啊，咁似個女主播嘅，某電台女，某電視台女主播啦、嗯，啊，戴眼鏡嘅，戴眼鏡，咁撚窒似嘅，屌你老味，過嚟，喂，咪撚識得噶嘛，大佬，哇，一撚毛一兩樣啦，你話我上個禮拜嗰個似周迅，嗰、那個可能有50%似周迅啊。高度啊，或者咧，哇呢、這個有80%似嗰個我哋識嗰、那個、喂大佬真係朋友嚟，因為04好 feel 啦，係咪先？嘅唔緊要，咁玩啦、啊，跟住喺度玩，其實玩得好撚耐啊！我哋9:09上去，我哋玩係3:00幾先走， 劲嘅。嗱，我唔系一定系玩四个钟头啊。嗱，怼啲咁嘅水朋友型嘅女咧，啊，我就屌你都唔想咁快搏嘢噶啦。啊，咁啊饮埋够本先嘅。OK， 咁啊，本来冇乜嘢好讲嘅，但系喺卡拉 OK 房玩嘅时候咧，就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 咩啊？ 跟住咧，其实阿钟兴啊坐咗件。其实都应该唔多旧情，我估佢。其实我估佢唔多旧情，我可能十八九岁啦，可能十七八啦。咁我唔好理佢啦，人哋坐咗，我唔理佢几岁啦，咁样吓，就着件白色衫嘅女仔。咁啊设计师咧就坐住个黑色衫嘅女仔，吓咁啊，好奇怪，两件都系高秀平嚟嘅，两件都系秀平嚟嘅，啊某位两件都系我杯茶嚟嘅。OK， 咁啊设计师玩玩下，就觉得佢嗰件女唔过人，唔靓。就不如揀阿中興坐嗰件，因為中興就佢唔過夜㗎嘛，唔過夜㗎嘛，佢唔一 Q 都唔搏㗎，佢都唔坐台嘅。咁就真係問我，喂，佢可唔可以要同阿中興交換呀，咁我要但係要問下條女先㗎喎，咁樣咁我就問條女啦。咁嗰時阿邊個呢阿律師係偷聽嘅，偷聽到嘅，偷聽到我講，我呢個朋友過夜嘅，我真係同個白衫個女仔講啦，佢你可唔可以啦？咁呢個女仔其實唔過夜㗎，佢冇諗住過夜，佢諗住攞住一 Q 搏完就走㗎啦。OK， 咁乜算啦，唔緊要啦。嗱，咁傾傾緊，咁唔知點解，咁阿律師咧就埋喺平平白林坐咗黑色衫個女仔度啦。我話叻喎，识做嘢喎呢啲，当然咧，一佢可能冇女坐，要坐翻够半啦，系咪先？冇女坐咪佢即刻埋去坐。二来，喂，真系夹得到喎呢啲，真系好夹喎，即系最紧要系有人顶嗰件啫嘛，系咪先？当然啦，如果我觉得就算阿律师唔顶，咁中兴都会顶嘅。咁跟住就阿设计师就坐咗落嚟，呢条白色衫话唔过夜嘅女仔度啦。啊，咁佢话唔过嘢，冇话唔搏嘢，冇话唔一 Q 啊。OK， 咁我哋就玩啦，玩完之后，咁就去食宵夜啦，一齐食宵夜啦。咁当然咧俾钱啦，咁样嗰啲有啲女啊嗌佢走啦，咁样吓。咁好情不愿咁样，阿白色衫就跟咗，我估计啦，因为佢唔想过夜噶嘛。但系咁跟咗阿设计师就去咗。酒店啦，咁同埋我一齐啦，我话带住我叫女主播啦，我带住女主播就去咗即系酒店啦，咁样咁食宵夜噶，咁嗱我都唔讲住，第二朝咁我就问醒咗啦，因为我瞓到大概瞓到两点啊，瞓到赶我哋先走，咁我同阿设计师就去食嘢啦，咁食早餐，我就同阿设计师讲得唔得啊？设计师话屌唔捻得啊，我。有咩唔得啊？咁样个，屌条女又话过夜，六点钟就走噶啦。跟住我话系咩？啊咁我投诉，我投诉下啦。但我心谂唔系，佢好似话呢条女唔过夜噶。咁但系咁当然啦，设计师佢俾足过夜钱嘅 ，OK 吓、啊。咁其实某程度你系冇收嘅啫，讲真系咪先吓？咁仲话嗰女仔咧就大概系六点零一分。就熬醒啊设计师啦。醒啊醒我要走啦走啦走啦俾钱俾钱咁样咁设计师好啦冇人咁俾钱佢走囉咁样。咁变成仲话反应嗰啲唔好计啦，因为嗰啲靓妹嚟㗎啦，我睇佢未够情㗎啦先啫。靓妹嚟㗎啦，咁就佢话屌閪嘅时候呢唔准设计师望佢喎。唔系嗰条女眯埋隻眼喎，系设计师眯埋隻眼喎。我哋因为我心谂，屌你老肺入错窿点算？屌你老肺，唔紧要嘅呢啲，咁呢啲情突突，但系佢好唔惯咯，因为嗰条佬好似乜柒都唔识咁咯。嗱，呢个就问题我话，我成日都讲噶啦，我成日出嚟玩，我最捻就忌，点解咁捻就忌靓妹咧？就永远都系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大佬咩情况啊？靓妹唔识做啊嘛，系咪先？又会怕，有少少怕丑啊嘛，吓、啊、又嗌又唔敢嗌咁大声啊嘛，系咪先？乜捻嘢都有啦，系咪先？喂，大佬，一遇靓妹就咁啊，所以我点解中意拣啲好似女主播嗰啲咁啊，即系廿九几岁嗰啲咧，咁啊真系完全冇问题嗰啲，系咪先？咁佢当然啦，旧网友嗰一次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唔好经历啦，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玩嘅话，就带佢去啲。 咩？因为佢有钱人嚟噶嘛，系咪先？啲中产嚟噶嘛，我带佢去水都咯，啊，等去下水都，去啲贵场拣翻啲食翻好嘢先啦。我希望下次系咁样啦。咁啊，咁我话试下啦。另外嗰、那个中兴咧，咁我哋谂住系同佢战行，某程度战行嘅，因为咧佢去北京 公干， 公干啦，可能去一年啊。 嗯，哇， 唉，翻嚟就妻管严得啦，气管严啊，或者咧，咁我咪同佢玩咗啦，我咁啊。咁啊，呢位就未必可以成日过嚟玩，但系嗰、那个嗰、那个律师咧，就好似觉得几 OK 嘅，佢话下次都可以 join 埋我哋一齐玩嘅，咁、可能下次系咁啦。咁啊，未讲我嗰笔之前，就讲下埋嗰张单啦，咁样，因为有钱剩啊， 哦， 剩翻啲钱就照例就会拨上笔上打上钱噶嘛，咪先有钱剩，咁样我就话咗你听啦。其实大致上我唔好记得好清楚噶啦，已经话先咧。埋嗰张单系2000蚊到啦，吓、咁就我有醒啦，我醒咗俾个侍应就一百啦，咁就2100几好似2100到啦，咁样醒到个侍应系200，咁系100，个 DJ 我就俾200，咁嗰个300咧就加2100咧就300，2100真系几钱啊？2400，2400，我哋平均每人7嚿，74,2800 ，OK。咁我都要俾啊，我都俾咗7嚿 ，OK。咁即係而家我有4嚿水打上前就会拨俾阿杰斯㗎啦。咁我星期六见到佢我就俾佢㗎啦。OK， 喺度我交代咗条数先。多唔会多好多，少唔会少得好少㗎啦。OK。咁不如关我啊。我又都几过瘾嘅。因为其实某程度啊，我就飲到3点钟我已经冧地。我就冇諗住咁早做嘅，咁講真，咁事實上都冇咁早做，咁大概我諗同佢早頭應該大概係6点钟到啦，咁樣啊，咁當然又係用咗嗰、那個用，因為我上次咪講咗道記嘅，我就買咗3個噶嘛，一盒裝3個噶嘛，我上次用2個啫，今次用1個噶嘛，咁我用埋佢啦，係咪先？咁嗰條女佢話：哇，我好濕喎，佢覺得好似高濕。我心谂唔系你好湿啊，应该系个袋好滑、啊，即系我就所以觉得，即系我所以我就觉得，妒忌呢只袋咧系会令个女仔都觉得佢自己湿啊，即系个女仔湿系爽开心好多噶，佢自己会爽好多，咁啊做咁啊照计做啊，咁啊我当然好见有经验噶嘛，佢就唔会好似阿设计师咁嗰个又叫我眯埋眼啦、啊，佢就问我可唔可以嗌？你想我嗌大声定嗌细声？哇，简直可以自己 control 你，即系好似咧识电视之前咧咁样 用 remote control 咁样。诶、大声细声，我话唔使啊，你中意嗌咪嗌，唔肯嗌咪唔肯嗌咯，关我懒事咩？我要你快閪啊嘛，要你咁多嘢做咩？咁啊 OK 啦，但即系年纪大少少人真系唔同，即系一路诊佢嘅时候咧，佢一路咧喺度抚摸啊、心口啊、腰啊、背脊啊、屎忽。pat 啊，揸下你袋底啊，喂，呢啲完全有啊，哇，大佬，你知唔知而家呢啲，你真系唔系一个好铺嘅女仔咧，都未必识啦，讲真。咁当然啦，好快咁样就已经搞俾佢搞死咗，因为讲真，而且又系不胜酒力啦，系咪先？咁啊，冇计，咁好快咩？俾佢搞掂咗，咁跟住就揽住瞓啦，咁啊，揽，咁啊，大概即系点样？即系途中就冇乜嘢喺度倾偈，咁佢话你哋系咪成日过嚟玩咋？咁样我话系噶，我哋个月都会有几日过嚟噶，但唔系一定系呢间场，有时我会去下其他场嘅，有时我又会去下福田嘅，咁样我话哦，咁啊，咁啊佢以前好似嗰、那个上集讲嗰个新手上路咁咧，佢问翻我噶。啊，调翻转啊！点解你哋会带只鳄鱼出嚟玩啫？咁样，因为我又带咗只鳄鱼宝宝出嚟玩嘛。咁我同佢讲话冇噶，成日因为你哋班友砌妹砌得叻啊嘛，成日输俾你哋，咁有乜办法啫？咁玩鳄鱼系最公平噶，啊揿中咗又饮啊，咪就系最公平啊，系咪先？你成日你虾鸠我哋嘅，我猜亲乜都输俾你哋，系咪先？而且猜咩色中？你哋女仔实唔开女仔嘅，实开男仔嘅，咁捻矛嘅，唔公平嘅，咁唔好玩啊嘛。系咪先？咁我哋咪带咗鳄鱼仔公平啲咯。咁啊，喺度问，咁我就问翻佢：喂，你其实你做咩嘅啫？咁样跟住话，我读下书噶，大学毕业噶， 大学毕业啊，屌你咯，大学生嚟噶，同佢都系同嗰个朋友差唔多，即系咧同你识嗰个朋友差唔多，啊大学毕业噶，咁哇喺大学毕业都要出嚟做，咁佢话，哎呀，搵大学毕业搵唔到钱噶，而且因为识少少广东话，又识少少普通话嘅，但系乜兜住嚟讲啊，咁我心谂真系惨，读咁多书做咩？都可以做雞，咁你不如好似啲僆妹咁啦，係咪先？是啊，一早就拋下身出嚟搵多幾年錢先啦，係咪先？咁有時都覺得幾唉，真係唔識點講。咁唔識點講就算啦，唔好講啦。咁唔好講之前呢都有嘢同你哋宣布下嘅。記住上評应该系仲严打中嘅，因为电视台爆咗，系呢几日要数噶啦。尤其嗰间天鹅湖桑拿，你就真千祈咪捻再去啦。某程度而家节目出街嗰集，你都冇得去噶啦。啊，但会唔会再数埋其他桑拿场咧？我就唔敢包。但系据我经验咧，都系循例都会数下嘅。你哋够姜嘅，咪试下咯；唔够姜嘅，就算啦。啊，咁啊就，但系当然啦，我就唔勉强你哋，尽量就尽量小心啲啦，啊。第二，有网友成日就呢轮就成日问我有边度邪骨好玩啊，咁一日我就去呢排就呢轮，我谂呢半年好似讲少咗邪骨系咪啊？咁啦，咁我重新讲一次啦，除咗金记符记老 X 方啊、京 X 啊呢啲喺罗湖呢边嘅咧。咁喺呢個唔係羅湖呢邊啦，喺福田呢邊啦，咁其實有一間嘢，咁我哋已經講過㗎啦，南 X 亮或者南越 X， 咁其實喺邊度呢？喺你面對落馬洲口岸，即係福田口岸啦，左手邊一路直行到見到有一間七天酒店，附近呢就有一間咁嘅斜骨場啦。咁呢間斜骨場呢，未去之前你聽完我講你先知點玩啦。佢有兩種嘅，有一種就起機啦，另外一種 body 係貴少少，但都係三嚿水留下嘅啫。咁起機仲平啲，好似$250留下嘅啫。嗱，價錢係咁上下啦，我唔好記得啦。點解唔爭在好似300幾咁，所以咁都係貴少少啦。好似 body 300幾，我唔好記得啦，好似350，唉，算啦，總之係咁上下錢啦。但係呢嗰度啲女呢有靚女嘅，有嘅，但通常佢俾睇嘅時候呢，就你要識要肯彈囉，因為可能睇親嗰啲頭嗰啲都唔靚俾你嘅，因為靚嘅通常佢上緊鐘，或者嗰啲女係有熟客咁，你要等嘅，即係如果譬如你抹咗一件有靚女嘅話，而且你譬如你喺大廳沖完涼，大廳等緊，喺候機室等緊上候機嘅時候呢，佢有啲女行過嘅啊、你見到靚女你就問個主任呢、這個我抹咗佢，咁你就等下因為佢接客㗎嘛，返嚟嗰下就係你㗎啦，咁呢個女就你㗎啦，你記得玩，同埋記住豬嘅就彈咗佢咁就先玩好，因為嗰度通常係俾一炸豬你睇先嘅，我試過一次係經驗唔好，但其他網友呢就算佢新手上路嗰啲呢，佢都係去嗰間場玩嘅，咁去得嗰間場玩嘅話都都係可以停留喺呢間場路嘅，咁都唔差嘅，咁大家好，其實網友可以試下嘅 ,ok, 咁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嗯， 拜拜。